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放牧的客厅。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近来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一项新研究说，每天你只需要独处15分钟就可以让你减轻愤怒和压力了。有意识选择独处的人呢，压力水平会轻微的降低，而且对生活满意度是会更高的。不知道今天你独处了吗？ 做快乐的自己。 我很喜欢袁泉，对袁泉最常见的评价就是文艺这个词，但他自己是不认同的。他说演员的职业是去扮演别人，生活的点滴都有可能成为创作的灵感，像一棵树得要有根，活在空中楼阁的话呢总会枯萎的。他更愿意活在真实的当下，过着作为妈妈、作为女儿、作为妻子的真切的生活，买菜做饭，尽可能多的陪陪孩子跟老人，只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袁泉看起来虽然有点固执，但是他真实，因为他自己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懂得简化自己的日常，也不盲目的追求，主动为生活减少持有，这样才可以更自信、更从容、更快乐。喜欢这样热爱生活又不露锋芒的状态。

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 在网上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说网友的妈妈呢是在一个动物园工作，因为冬天到了动物疫病高发期，所以就决定把园区里面游荡的野猫全部统一抓起来，然后运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放掉。为什么这个园区里面野猫这么多呢？是因为这个园区有一部分是负责饲养朱鹮的。朱鹮是一种鸟，朱鹮这个家伙呢嘴非常的挑，只吃泥鳅，而且呢还只吃活的。这样一来，附近的野猫就全部被吸引过来了。这些家伙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朱鹮笼子的铁丝网掏了一个孔，刚好身子能够钻过去，然后就进去各种吃。后来被发现之后，动物园在靠近地面的网外面加固了一层铁丝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挡住野猫们偷吃了吧。没有想到过一段时间呢，野猫还是一个个肚子圆滚滚的。工作人员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野猫不知道和朱鹮是怎么达成共识的。朱鹮每天会把一些泥鳅叼到笼子外面喂这一群野猫，而且后来不仅是朱鹮，周围有一个鹰，还有雕这种大型的猛禽，还有猫头鹰的饲养区，这些动物都会把平常园方喂的肉片之类的叼到笼子外面去喂这一群野猫。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卖萌的确是一项生存天赋吧。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难道一等再等错过缘分？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难道一等再等错过缘分？

们丢掉东西之后再找回来，我们丢掉了某样东西再找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倍的珍惜，但是弄坏了之后再修好的东西却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了。所以在拥有的时候要加倍珍惜呵护它，不要让它受伤。